OK， 八点钟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查经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查经的时间，因为我们查经不是做别的事，无非就是读你的话语，一起思想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我们生命需要的粮，我们需要的生命。你儿子他自己说，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也愿这就借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团契，在这查经班里面，实践出来，应验出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看雅各书，今天是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到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雅各在第三章，我们上一次看的，特别就是讲舌头、口舌，这个问题，尤其是口舌在教会里面，会发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他在第三章第一、第二节有讲到说，特别提到要做教师的人，不要多人做教师，因为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所有的人，包括要做教师的人，在口舌上面都会有过失等等。OK， 然后。接下来在第三章的从十三节开始讲，好像是转到另外一个主题，讲到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样的就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智慧应该是什么样子。 OK， 所以这边我们要留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智慧，一定是在行为上显示出来的。智慧不只是一种好像一种理论上的东西，一个存在脑子里的东西，一个偶尔有人有好像那个智慧人，那个很就是坐在那里的，就是好像电影中那个智者坐在那里，好像很有智慧，有人有问题可以去问他，不只是这样子，而是会呈现在善行上面，或人的言行举止会呈现出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所以智慧和作为，我们应该要留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留意智慧的来源，因为很明显的雅各在这里讲到智慧是一种特别的智慧，不是一种笼统的智慧，不是一种一个人很聪明，书读了很多，拿到学位很高的那一种智慧。 OK， 这个智慧跟公义、跟和平、跟纷争、跟肢体里面的私欲又有什么关系？ OK， 我们也应该开始在这个段落里面开始留意一个我认为我们平常读雅各书时常容易忽略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雅各书是关于 一本很实用的书，好像是新约的箴言。我们想到新约的箴言，可能会想到说这是关于我们的操守，我们个人的言行举止，我们该如何看过我们的舌头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比较少，雅各书其实多大部分是对教会写的，是写给一群在教会里面的人，这些人是在这些教导是在教会的处境下所发出的教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集体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所以你可以从这一段特别可以开始看得出来，雅各很显然在处理教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有人自夸，会有人征战殴斗，那个是和本的版本。尤其在第四章开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处理一个教会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可能每个教会都会遇到的吧，应该是每个教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教会中有纷争的问题，所以他。雅各书的教导有一个非常 churchly 教会的层面或集体的层面，是比较容易被人忽略，因为我们通常想到雅各书就是关于我们的言行举止，个人的操守。但如果这样子读雅各书，可能会 miss 掉，失落掉很雅各书一些很重要的重点。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十三章的最后六节。对不起，三章的最后六节，从十三节开始到十八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就用教材的版本，是和修本的版本。 好，我来念。 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夸，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自私，而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私偏，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 OK， 钟宁姐，不好意思，能不能把你的视讯打开？我喜欢看到有人，就是可以看到你们，听得到吗，钟宁姐 ？OK。好，你们中间，你们很显然是在指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他写信的对象是散布在十二个支派的，散居在十二个支派的基督徒。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这个你可以回溯到他讲的这群，你们应该是跟就是第三章一开始的，就是你们中间不要多人做教师的，你们是一样，就是在。是指在教会里面的你们基督徒，你们中间有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智慧和见识，我认为在这里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有知识有智慧，是可以引导人做出正确的作为 conduct。 OK，谁是有这样子的智慧和见识呢？他就应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们读过去，但是你如果你停下来想的话，你会想说什么是智慧的温柔？智慧的温柔显出善行来。 OK， OK， 我们先回去看看第一段。我们应该理解雅各在这里讲的智慧和见识，他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有智慧有见识，他是说，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应该有智慧有见识，因为他其实在，我会认为他这里讲的真的智慧和见识，是一个基督徒必然具有的。特征是上面赐给他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可能展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一定有真智慧和真见识，好叫他们可以显出在温柔的智慧上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见识，所以显不出善行来。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可以回到一章第五节，你们的教材的那个引用的经文引用错了，一章十五节，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雅各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就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那我们就要善待他，不要太严苛的待他，因为他比较笨。 No， 你们如果中间有缺少智慧，应该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会斥责人的上帝，主会赐给他。所以对雅各来说，我会认为他在这边讲的智慧和见识，就是一个基督徒必然必须要具备的。如果你们缺少的话，求上帝，他会赐给你。OK， 在旧约里面的相对的那个parallel 平行的经文，当然就是箴言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有什么基督徒是不敬畏耶和华的呢？应该没有。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就必然有智慧。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思想一下，这里讲的温柔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温柔的智慧，其实还是回到雅各他自己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文，有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是，譬如说我们一天是读一章，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 这个作者或这本书之前已经讲过的一些东西。所以譬如说你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温柔的智慧，什么是温柔的智慧？其实雅各已经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温柔的智慧，他自己稍早在这封信里面已经写出来，就在一章二十一节，他在那边又讲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同一个字温柔，要存温柔，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同一个作者这样写，你应该就理解，哦，这个温柔的智慧就是那种可以领受真道的智慧，不管那个智慧你要怎么定义，是乐意学习，是受教的，可以领受那拯救真的 saving 拯救灵魂的真道的。所以这个智慧也是取决于上帝的真道 ，right？ 而且是从上面赐下来的 ，OK， 但是这个智慧是领受的，所以要有这样子温柔的智慧，温柔的心领受真道，必须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可能跟前一段那个，跟前一段那个做教师的有关系，跟后面讲说不可自夸也有关系。OK， 这样子的智慧会显出 manifest 显出善行来。OK， 所以雅各在三章十三节，他的意思就是看你们所显出的善行。我们不是一直讲这边雅各书的原则吗？人外在的表现一定是基于一个内在的源头，或者内在的原则，内在的习性。这个内在习性是上帝赐给人的，不是人人天生的特性，是所有基督徒都被赐予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等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新人好了，这样子要显出这样子的有这样子原则的人，必然会显出 appropriate 合宜的符合这样子内在身份的外在作为，在这里他用的是善行来 ，OK， 所以他在这一段他就说 OK， 你们我会说他在这边的意思应该是你们都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因为是上帝赐给你们，不管你们的智商有多高，受的教育有多高。正因为你们是基督徒，那后赐予人不责备人的上帝会赐给，也应该你们既然有圣灵，雅各没有提到圣灵，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但是很明显他在这边讲的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你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你们既然有这样子的身份，也有被赐予从上而来的智慧和知识，就应该显出善行来，而这个智慧是以温柔的心、受教的心所领受的 ，OK。接下来他说：“但是，如果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要自夸，就不要说谎话抵挡真理。”我们先看苦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应该很熟悉“嫉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用来形容心里的火热，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他第一次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清圣殿的时候，门徒们就想起旧约写的话，我为你的圣殿焦急，我为你的圣殿心里火热。所以这个字可以是 zealous， 可以是好的，为某件事大发热心，但这个字很多时候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就是嫉妒，我们理解嫉妒是不好的。Okay， 在这里雅各显然讲的是那个不好的苦毒的 bitter， 那个字的意思是尝起来是苦的苦毒的嫉妒和自私。这个两个字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尤其在保罗书信出现的时候，那我觉得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时候，通常都跟教会中的纷争和没有合一有关系。 罗马书13:13，哥林多后书12:20，加拉太书5:20那边圣灵的果子和属肉体所结出的果子，这些字眼都有出现。 OK， So 如果你们心里怀的是这个，那你就不要自夸，你就不要说谎话抵挡真理。有什么人会自夸？如果 OK， 让我们想说，如果有人他心里怀的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然后显然这样子的人会自夸，因为雅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夸，你们这样子是讲谎话抵挡真理。所以这些人是拿什么自夸？雅各说，你们这样子自夸是显示你们心中有的其实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但是这些人显然有一个自夸，或者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夸口，拿了一些东西来夸口，所以他们夸口的是什么？他们应该不会夸口自己的苦毒、自己的嫉妒和自己的自私吧？雅各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智慧。这些人肯定是认为自己有智慧的，但是雅各告诉他们 ：“No, no, no, no, no！ 你们没有那种真正以温柔的心所领受真道而来的智慧。”你们心中有的真的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就最好不要自夸。虽然你们觉得自己有智慧，有点像在3:1-2，就说你们中间不要多人做教师。显然他在针对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不该当教师的想要做教师。同样他在这里处理同样的问题，智慧显然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智慧，但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有另外一种智慧，然后他们把另外一种智慧拿来自夸。但是雅各告诉他们 No， 你们所显出来的，按照你们没有的善行，你们的行为举止显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心中没有那种智慧，反而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然后他说你不可说话抵挡真理。这个说谎话抵挡真理可能有两种方式理解，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就在说谎话抵挡真理，也许他们在教导错误的教导假教师等等，想要当头，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可是讲出一些抵挡真理的话，假教师假教导。或者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这种自夸就是在说谎话抵挡真理，有一点微妙的差别，我不认为说特别的重要，但是我认为我会选择后者。你们如此自夸，其实就已经在说谎话了。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夸的。你们干嘛这样夸自己好像有智慧？夸自己有智慧，夸口，然后要人家说自己好，啊，你好有智慧等等，这个其实就在 false witness， 或者已经在做假见证，已经在说谎话，已经是抵挡真理了。 OK， 所以显然在15雅各就在讲这样的智慧，所以显然这些人自夸是这样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 OK， 这样的智慧是不值得基督徒夸口的，却是他们之所以会夸口，等一下我们看到凸显一种他们的心智，因为他们引以为傲拿来夸口的，不是基督徒夸口的东西，但是是世上的人世界所赞许所夸口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雅各在告诉他们这些人的问题，你们把那些世界上认可的智慧，你们把那些世界上人都认可的东西，你们把那些你们可以拿到世人面前去夸口的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以为这些东西是可以夸口的，是值得骄傲的。但是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如果你们在教会的处境下还拿这个东西来夸口，还引以为傲，你们就在说谎抵挡真理。你们也其实是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你们等于是在说我不是基督徒。要不然就是说谎你自己的身份，你不愿意接，你没有真正接受你自己的身份，就是你应该是按照温柔的心领受真道而有的那种 智慧，但是你没有那种智慧，或者你否认那种智慧，或者你忘记那种智慧，你反而去拿其他的，不是从上头来的，从下面来的地上的智慧来拿来夸口。OK， 所以如果基督徒夸口的与世人所夸口的一样，他其实就在说谎话，说谎话说谎话做自己身份的假见证。说谎话抵挡真理。而我们怎么分辨是从上头来还是下头来的智慧？按照雅各在这边教导，你就看他是否结出温柔的善行。温柔的智慧所结出的善行，或温柔的善行。还是这样子的智慧，不断夸口，不断宣扬这样子的智慧，结果是嫉妒与纷争。OK。好，到这边还 OK 吗？13到15节。所以雅各在处理一个很显然在教会里面出现的现象，他在处理两种智慧，一种是从上而来，接着温柔的心真道而有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智慧，会显出善行；另外一种智慧，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拿这个夸口，雅各说你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你们没有，你们的那个智慧是来自于心中的自私，心中的苦毒，心中的嫉妒，然后肯定没有显出善行，反而会，我们接下来会看，会造成纷争，会造成分裂，会造成彼此的嫉妒等等。OK， 我觉得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很显然的有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尤其第二章那边所讲的属天的智慧、基督徒的智慧和属世的智慧，那边的这个平行或者对比是非常有帮助的。OK， 保罗在那段经文特别提到说，这种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雅各从来没有用这个字眼属灵，他可能只有在4章第5节，只有在一节经文可能有提到圣灵，他。而且他没有完全没有提到 Holy Spirit 圣灵这个字眼，但是我会认为他的整个的教导都是预设，你不可能读雅各书然后没有那个圣灵在背后工作那个背景，然后读懂雅各书。雅各的教导他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教导而不预设，就是圣灵是在他教导的对象之中的生命或心中在工作的，在这边就是非常的明显，雅各在这里讲的智慧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讲的圣灵的属灵人才有的智慧，世界看为愚拙的智慧。 OK， 所以他说这种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接下来他有 用三个比较，他是属于地上的、属于情欲的、属于鬼魔的，比较两种智慧，属天的智慧、属地的智慧。那属情欲这个字physical， 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是翻译成属血气的，尤其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讲到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或者有的时候用属肉体的这个字也会是同一个字，属情欲的、属血气的、属肉体的 versus 相对于另外一种智慧是属灵的，属鬼魔的相对于属上帝的智慧。所以雅各在这里比较两种智慧。所以接下来在16节，在何处你看嘛，在何处有嫉妒和自私，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看你结出的果子。你要夸口这样的智慧吗？你就看这样子夸口会带来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如果有嫉妒有自私，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可以留下来在这边提醒，雅各很显然在处理教会中，而且是很可能是散布在不同地方的教会，他都看到有的问题。我认为从雅各他的教导，就是他在自己的，也许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有处理这样子的问题。OK， 所以他在处理教会的纷争的问题的时候，或许他写信的对象跟距离他很远，或许他不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发生纷争的细节到底是如何，或者到底是谁对谁错好了。但是显然是有纷争，显然是有一个他几乎可以，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老师，他可以不管你们纷争到底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人出于自私，出于嫉妒，然后再开始夸口，想要做老师，想要夸口自己有智慧，然后引发这些引发教会的不合一，或引发教会的嫉妒，引发的混乱和各样的坏事。但是你注意雅各他没有用我们现在基督徒时常用的愿上帝都坚固你们，愿上帝都给你们一个顺服上帝话语的心，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教会好，求上帝祝福你。你听懂我意思吗？没有那一大堆属灵口号，然后毫无意义的属灵空话。其实这些属灵空话讲出来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教会好，废话。而且那种就是想要做和事佬的，在教会的有纷争的处境之下，想要做和事佬的，想要做好人的那种心态是最没有用的，而且也是最自私的心态。因为做和事佬定义就是什么？要其他人都说我好，我不要沾污了我的手，我等于是置身事外。我也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啦，但是愿上帝让你们都有谦卑的心，可以彼此的认罪。Whatever。他没有，雅各没有。他说什么？他说在何处有嫉妒和自私，他就认定一定有人有嫉妒有自私。可能是双方，但是一定有。所以不要试图用那种属灵的说啊，就是我也不要说你们到底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有嫉妒和自私，因为教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一定有问题。人的心有问题，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出于肢体之内的。来自于不是那种很笼统的啊，大家都彼此谦卑彼此顺服，一定有人出问题。在各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动乱和各样的坏事，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混乱和邪恶的作为。这个混乱和哥林多前书14章30节，上帝不是混乱的上帝，凡事要有次序，那个混乱是一样的。明显是在雅各是在处理教会里面发生混乱的事情，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直接的讲说，一定是有嫉妒，一定是有自私，所以教会中有这样子的混乱，有这样子邪恶的作为。OK， 这个混乱也其实在雅各书里面之前也有出现，那个三心二意在他一切所行的上都摇摆不定，同样的意思。 OK 他说唯有从上面来的智慧会带出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也没有偏私也没有虚伪。 OK，怎么分辨从上面来的智慧？就照刚刚所讲，你看他所结出的果子，这个智慧结出的果子是否温柔？温柔的智慧结出温柔，是否有柔顺？是否有怜悯？是否有美善的果子？或者，我觉得用我们主在路加福音7章讲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到那耶稣讲那句话，是觉得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何修本的翻译是：然而智慧是由智慧的人来证实的。那个直接翻译希腊文：然而智慧是由智慧的儿女来 justify， 来证实的，来印证的。我觉得这边跟雅各的概念完全一样。如果真的有智慧的话，结出的儿女或结出的种子在圣经里面时常就是后裔后嗣或儿女，或结出的果效好了。 一定是可以印证的。或者我觉得在另外一段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如果我们认定雅各在这里是处理 specifically 特别是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经文，right？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他在那边讲说，上帝赐给教会诸多的恩赐，其中包括教师和牧师，目的是要。这些恩赐赐给教会的恩赐，是要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要认识上帝的儿子，要得以长大成人，然后要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边看到的是，一定是合一的，一定是同归于一，才能够在这个肢体里面同归于一个手，因为这个肢体所有的 energy，所有的能量，好了。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生命原则都是来自于手。所以，当这个肢体里面开始有纷争，开始有嫉妒，开始有自私，开始有人夸自己，夸自己的智慧，那个显示出来，肯定就不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样子，肯定就不是显示，就是说这种就是各样的邪恶的行为，这个就是动乱或者混乱。这显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也不是上帝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按照你，如果你要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看到的，我建议你们应该，尤其在新福教会，我们最近这个教会确实这几个月就是有问题，你们应该熟悉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的教导，你看他在那里的教导。我们怎么分辨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或者属地的智慧？你就看他结出的儿女，生出的儿女或结出的果子。你看他这个人是否长久学道，终究不得真道。你看那些夸口说自己是熟练人、智慧人所生出的儿女，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是否越加有基督的身量？还是越待越久，反而越厌恶他自己委身的教会，最终会离开教会。你看他一个人是否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就看他所带的人、所带出的儿女、所带的弟兄姐妹是否越加的成熟，越加有基督的身量，还是越加效法世界。很简单的原则。他是不是有上头来的智慧？是不是有清洁、和平、温良？还是这些啊？这些都太属灵了，这些都不实用。就看嘛，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原则我们时常会忽略，我们时常不愿意面对。箴言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基督徒可以补充，就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儿子才是真的智慧，因为哥林多前书也有讲，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上头的智慧带来的是和平。我们特别就讲说，他结出一个和平，怎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颗 Douglas Moo 一个注释，那个解经学者，我参考他的解经书，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因为他有一颗。温柔、开放、可讲理之心，gentle and open to reason。温柔的智慧要领受真道，我们跟之前已经讲过，他必须要受教。一个人要受教，就必须先决的条件一定要认知，我懂得没有那么多，我懂得不一定对。It's got to be open。开放可讲理，开放自己的心可以讲理的。行。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很会耍嘴皮子，他很会凹，那个不叫做智慧，那个可能在他职场上叫做智慧，但在教会处境里面，那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最后两个，没有偏私，没有虚伪，其实就是一个希腊字，但是中文的话，它是用负面的。没有偏私，没有虚伪。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偏私那个概念大概是从二章开头那几节经文，就是我们中文是什么势利眼，不会因为对方 I don't know 是自己的孩子，或者对方是比较有钱有利有地位，或者跟自己比较好，而就偏袒他，或者看他比较有钱就是他做高做等等。没有另外一种标准，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或我自己的眼目的喜好做标准，不偏袒，不势利眼，不高低眼，没有客套，虚伪假冒的爱。这边讲的虚伪其实就是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保罗在那里讲说爱不可虚伪，就是这样子。 however 你们自己可以去体会，你们自己明白什么是虚伪的爱，什么是没有虚伪的爱。 right、也许我提供一个虚伪的爱是从来不会叫人家得罪自己，也不会得罪人的，就这样子。 在如果你从来不愿意得罪人，你也不希望人家得罪你，总是希望listen to this， 你应该听这个，不要有这样子，你应该听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不要虚伪。 OK， 好，最后十八节，义的果子是促进和平，人用和平栽种出来，这是何修本的版本。我的翻译是制造和平的人在和平中栽种义的果子。 OK，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再重复一次，因为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时常会 miss 掉，没有读到雅各在处理教会的纷争。 OK， 然后他在讲制造和平的人要在和平之中栽种义的果子。我们延续上面的前上半段，我们可以说制造和平的人就是有那个真的智慧的人，所以才可以结出之前一段讲说和平是其中一个果子，结出这个和平的果子。这个跟世人的和事佬不一样，这个跟世人的好人不一样。和事佬刚刚提过，他不会在乎是非，他只讲究协和，这样子的人是不可能结出义的果子。什么是义的果子？那个义其实就是 justify， 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的，可以拿到上帝面前，上帝可以称他为义的，讨上帝喜悦，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果效。所以雅各之前就已经讲过，有提供一个，就是人的怒气不会实现或不能够呈现上帝的义。 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不要你们用那种一般人读这段经文读的那种很 superficial 很表面的，然后你没有去思想雅各到底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我们就从来不说话得罪人，然后从来不伤人的感情，那个就叫做温柔的善行，只说好话，生怕得罪任何人。显然这不是雅各在这边说的。 OK， 也就是说我不要你们读雅各书然后把它背起来变成拿出来用的属灵口号。好，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凤娟 OK 吗？Esther， 佩仪 OK 吗？ 我觉得这个是跟天然的自己在对抗，因为我个性本来就不太敢，应该说也就是习惯当和事佬，只会讲安抚别人的话，可是圣经教导却是我们要说真话，我觉得这个 真的要很有智慧，但是温柔的说真话也是要不容易。 在心里说实话，和事佬，你就想嘛，和事佬就是世人的智慧。那和事佬是世人所赞许的，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要当好人，要做和事佬。但显然在教会的处境下，你不能够做和事佬，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尤其是我们看到下一段，你也没有办法造就人，没有办法叫人合一。其实做和事佬是害人，你不是和事佬唯一 benefit 唯一的好处就是自己，那个做和事佬人可能他自己不会受伤，他可以置身于世外。 anyway， 是的，是跟人的本性或者你基督徒的用词是老我，但是你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圣灵的，我们被赐予这从上而来的智慧，我们就没有借口做和事佬，只做和事佬。OK， 四章一到六节，谁帮我们念？下面一段， 我念。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争执是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者的私欲来着吗？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求不得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经上说，上帝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 OK， 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在处理教会中的冲突和争执，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征战斗殴。征战斗殴在教会里面，因为雅各在这里用的字眼真的应该用征战斗殴翻译出来，那个字眼在希腊文里面是就是时常是有那种身体上的战争，好像士兵在上战场在打仗。他说你们，我们再回到你们是谁，在教会里面的人，你们中间的这些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的。这里的肢体，我不认为他是说肢体就是好像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有私欲，然后你们在交战。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只不过在重复前面他所讲的这个征战斗殴或者冲突和争执。所以前面的讲的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你们的教会里面，你们中间没有那种温柔的善行，反而有征战斗殴或冲突和争执。所以下面一个就是，那是这是从哪里来？是从你们肢体，这个肢体是指你们里面 member， 你们身体里面交战，好像交战的私欲来的。这个交战的私欲什么意思？人的里面交战私欲，我会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失序的欲望。从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我觉得那边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雅各在这里所讲的。他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也是写信给基督徒来。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你们既然是这样子，你们既然是走天路的基督徒，所以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个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或许雅各在这边特别讲的就是这种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残累在内心的罪，所有的这种征战。 OK， 但是显然这些人他们没有打赢这场战，他们容许那个老我的私欲占了上风，然后在他们邪恶的或 征战斗殴的外在的行为中显示出来。不见得他们就不是基督徒，但是是非常软弱的，没有依靠圣灵在战胜自己老我的那种基督徒，任凭自己的私欲，任凭自己的骄傲，任凭自己的夸口，显在教会里面显示显大的这种基督徒。他说是从你们心里面，你们心里面出来的。OK， 他说你们贪恋，你们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有杀人的事吗？也许 maybe 有些学者会说，也许这些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分瑞党，也许在提醒你，知道分瑞党就是那个激进分子，或当时为了要除掉当时的罗马政权或者跟罗马政权挂钩的那个祭司制度，他们是会杀人的，会起义。好了，正面讲起义，负面就讲他们会作乱杀人的。这些分瑞党，或许这些人后来成了基督徒，但是仍然在教会里面是凭着血气做事吧。那也许雅各提醒他们，就算他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做杀人放火这种事，但是你们这样做，不是你们之前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人吗？会杀人的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但是我认为雅各在这里可能更像他的哥哥所讲的，你们这种苦毒，你们这种仇恨，你们这种贪恋得不着就产生嫉妒，这种心就像杀人一样。 Right， 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不可杀人。你们听过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对弟兄动怒的就必须受审判，骂弟兄是废物的必要受议会的审判，骂弟兄是白痴必要受地狱火，等等等等等等。你们心里恨人，你就是动了杀意，你就是等于杀人了。我认为雅各在这里讲的是小心，小心你们那个心里面在与圣灵征战的私欲，你们没有制服他，就像那个罪在门口，你没有制服他，他就要制服你。制服你的结果就是会在外在会有这些争执，这些冲突，就像杀人一样。然后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或许在这里特别是讲智慧，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些人他夸口他自己有智慧，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向上帝求智慧，反而他厌弃在教会里面那种上帝智慧，他用那个世俗的眼光或自己的眼光看见智慧，他因为没有，所以他看不起 ，right？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其实你很想要，可是你没有，所以你就贬低那个你得不到的东西。凡你不能得着的，你就必须把它毁灭掉。What you can't have, you have to destroy it。同样的概念，也许是在讲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这里是讲，特别是讲祷告，因为你们没有祷告，你们根本没有向那后赐给众人的上帝求，他会给你，可是你们根本都没有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会给你们，你们寻找就会找到，你们叩门就会给你们看，但是你们连叩门都没有叩门，或者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你们求的是仍然是地上的智慧，世俗的东西吧，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宴乐这个字眼很有趣，只有在这里出现两次，变成后来英文的 hedonism 享受主义的那个字根是同一个字，但是后来在第四节还第五节同一个字他把它翻译成私欲，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因为你们妄求，我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之中，在你们的私欲上。所以宴乐你可能就想说，这些人如果要求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享受吃的东西，享受地上的 好东西，但不见得一定是限制于物质的东西，私欲，求一些东西我可以拿到人的面前让人可以夸口的 title， 也许名望，我想要做长老，我想要当牧师，我想要当教师，不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不是因为我要受领受更多的恩赐，因此一定要交账，一定要受更严格的审判。 None of that， 不是因为我可以跟人家讲我是在教会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什么什么的。或许求的东西是好的，就像提摩太说，这是可赞许的，应该要求这个。可是如果你的求的动机是不对的，那就是在你求是妄，你是按照你的私欲求，那就是妄求，那就是浪费。然后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到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雅各这句话会出现在这里。世俗的智慧，从上而来的智慧，你要求世俗的东西，你不求从上而来的，从上而来的东西， you identify， 你认同世俗，与世俗为友，你不可能认同上帝的。Okay？ 所以凡要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了。很绝对吗？不是吗？你不可能与世界做朋友，又与上帝，又是上帝的朋友。但我们可以看，为什么雅各在这里称他们为淫乱的人，直接翻译就是淫妇那个字。你们这些淫妇啊，似乎他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到淫乱的问题。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称他们为淫妇吗？ Right？ 你们要的是世上的智慧，你们要夸口的是世上的东西，你们这些嫉妒纷争，其实你们就是 what？信仰出了很大问题，几乎背道的人，我们且不要说他们是已经在背道的，不忠信的人，不忠实的人。我们两年前查过，就是讲到过何西阿书，这概念应该很清楚啊。先知们称悖逆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淫妇，就是这个概念。尤其如果我们想我们。尤其是我们用教会的架构思想这个事情，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但是不寻求上面的事，不求从上面来的恩赐，反而夸口在地上的东西，在地上的智慧的，这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背叛我们的丈夫，不是吗？ OK， 所以雅各在这里用这个字眼应该不会是太奇怪。接下来第五节是比较奇怪的，比较难懂的，比较奇怪的翻译。我觉得何修本的翻译是更奇怪，因为何修本刚才那个奉劝念，他说上帝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他是过度解释了。那个爱这个字根本没有出现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翻译的人他自己想试图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直接翻译的希腊文，我试着翻译是在你们的教材里面，他放在他没有说上帝，但是我们应该 OK， 上帝是 OK 的。那个只有一个动词，动词是第三人称，所以是他放在我们里面的灵嫉妒的渴望。直接翻译大概是这样，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需要决定这个它放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是指圣灵吗？雅各在这里是指圣灵吗？还是人的灵魂？就像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物，是指人的灵魂吗？如果是指人的灵魂的话，这就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说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魂是嫉妒的渴望，所以要小心。但我认为雅各他在这边讲的是另外一个解读的方式，就是经上说他安置在我们 里面的那个圣灵，上帝的灵，是嫉妒的渴望或者热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经上说，学者们讨论说，他雅各到底是在讲哪一段经文？我认为就是创世纪二章第七节。然后这个嫉妒的地步，就是讲，就是旧约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是一个什么？中文翻译是妒邪 ，right？ 但是那个字就是嫉妒，嫉妒的上帝。你可以说爱到嫉妒的程度 ，why？ 嫉妒的上帝，这通常是在什么处境下出现？你只有一位上帝，你也只能拜一位上帝，你不可以去拜其他的神，你不可以去拜其他的偶像。这一类的用词，我是嫉妒的上帝，通常是就是在这种处境下出现，提醒上帝的子民，上帝只有一位，他在乎你是否敬拜他，你是否认他为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也就是说，他在提醒圣徒们，你们既然被赐予圣灵，而且这位圣灵，这位上帝他是这么的在乎你们，你们就不要去，你们不可以去爱世界，因为他在乎你们爱他。Okay. 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更多恩典，我想雅各是在这边讲说，是的，这样嫉妒的上帝，也许你会觉得他很苛刻，他对你的要求很高，他要求你要守他的，譬如说安息日，他会要求你要有温柔的智慧，显出善行来，而且你要有智慧，要有见识，你不能只做和事佬，你不能只做好人。也许这些要求很高，但是雅各在这里说，是的，但是他是厚赐予人的上帝，不要忘了，他对你的要求高，他必然也赐给你更多。你把它反过来，赐得多的要求也高，要求高的他必赐得更多，但是他赐给更多的智慧，正如经上所说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求，骄傲的人不会求。应该说骄傲的人抵挡上帝，但是谦卑的人是蒙恩的。你把它反过来读这句话也可 OK， 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厌弃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骄傲的是他自己，高举是他自己，不是高举上帝。但是谦卑的人会开口求上帝赐，而不会凭着自己的智慧夸口。就这样。OK， 你也可以注意，我在教材里面有一些经文，骄傲与谦卑通常会出现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同时的出现，还有骄傲和羞辱。这个概念，人要骄傲，人要夸口自己的什么东西，通常带来的是羞辱。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对不起，我每次都讲很多，然后没有让你们有。萃取还 OK 吗？以琳姐 OK 吗？仁德 OK 吗？秀燕姐 OK 吗？哎，我喜欢你们这样分开来，我可以秀燕姐吴大 OK 吗 ？OK， 没问题。 吴大哥 OK 吗？郑杰、雅文呢？ 可以，谢谢。 还有谁？钟宁杰 OK 吗？ 很清楚，谢谢。 千农 OK 吗？宜兴 OK 吗？ 可以。 OK。我请吴大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造就你的百姓，也造就你自己的教会，也借着你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能够 继续的行在你的御道当中。求你让我们能够因行你这个御道而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愿你加倍的祝福我们。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圣诞节快乐！明天，哎，明天放假，哎，台湾有放假？ 没有，没有放假。 哈？什么？明天有啊？不是宪立什么宪法纪念？ 已经放了，已经放了。 什么意思？哎，我真的搞不清楚，哎，我以为明天放假。 有啊，有国定假日，但是其实大家都放假。 哦，好啦，你是例外啦 OK， 好。好 ，Anyway， 啊、，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拜拜， 拜拜， 拜。 哇，你今天终于有一段讲的好那个。